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243集。反黑，唐青被锤哭，地上的那条裂缝还在，看台上的一群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面面相觑。 唐小姐的计算机技术也要考核吗？她是成火师兄的师妹啊。 作为黑客联盟的成员，这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唐青从来没有隐瞒。来庄园的时候，这件事就传得人尽皆知。她的计算机技术，整个庄园里除了成火，很难找到能与之相媲美的人。刚成为秦冉的粉丝的人不由开口道， 秦小姐那么厉害，唐小姐输给她也不丢人。 最近秦小姐也出入情报堂吧，唐小姐能兼顾计算机跟本身实力也不简单。 主要是秦冉刚刚那碾压太厉害了，自从打完之后，所有人都下意识的没有把唐青放到秦冉那个层次去比，这两人显然就不是一个等级的呀。唐青抿了抿唇，他最不想要也最没有想到的就是这种情况。一开始他只是把秦冉当成垫脚石，可没有想到他没把秦冉踩成垫脚石就算了，反而是秦冉直接踩着他更越一层楼。唐青深吸了一口气，这是他要在计算机上找回来一点脸面的原因之一。他走到一台电脑边坐好，手紧紧地抓住了鼠标，心中终于多了一点点的安慰。对于一个黑客来说，电脑就是他们最大的依仗。唐青在计算机这个领域有着巨大的自信心。程水看到唐青依旧坚定地坐到了电脑边，就侧头看了一眼秦闪。 秦小姐，你的位置在那边。 他指了一下边缘的位置，示意秦闪落座。计算机技术无非就是从防火墙、病毒或者指定攻击目标这几个方面来比较，尤其对唐青这种专业黑客来说是这样的。唐青看了秦冉一眼，眸色一沉，脸上没有了一开始的高傲，只是开口道， 我知道你在计算机上面有些研究，只要你能在我之前攻入我的第一层防火墙，就算你赢。 秦冉也是第一次遇到要跟自己比计算机的人，他正在开机，听到唐青的话，他微微挑眉，看了唐青一眼，笑得漫不经心的。好，情报堂的比赛，程水做不了裁判。他看了一眼坐在电脑面前的两人，事已至此，程水也改变不了什么。他有些认命的侧头，示意程火来当裁判。程火放下了手中的茶杯，走到擂台上，他也听到了唐青的话，一时间不知道要说什么，只是开口， 你确定要找秦小姐挑战？ 唐青握紧鼠标点头，十分坚定。程火就不再说什么，他看了一眼大屏幕，然后说道， 开始吧。 唐青说不攻击就不主动攻击，他调出了代码页面，在防火墙上重新加上了代码。在他编辑这些的时候，他的防火墙没有半点动静。秦闪一直都没有攻击吗？想到这一点，他不由抬头看了一眼对面的秦闪。对方一只手按着键盘，一只手随意地搭在桌子上，手指只是随意地敲着键盘，看起来好像还没有开始入侵。唐青摸不准秦冉在干什么，不过他也没有懈怠。之前挑战赛看清秦冉的后果，让他输得一败涂地。这一次不管怎么样，唐青也只想让秦冉尝一尝那种输得一败涂地的滋味。他眼眸凝着，没有再看秦冉，手指快速地在键盘上敲下代码。所有挑战中，看台上的人最喜欢的就是实力对战。那些代码 外贸堂跟采购堂的挑战，其他人的兴趣都不是很大。这会儿大屏幕上显示的就是秦冉跟唐青两人电脑上的显示屏，其他分堂的人看不懂，但情报堂的人能看懂。在唐青发起攻势的时候，秦冉似乎还没有动作，代码也敲得慢吞吞的。 杰瑞，秦小姐怎么还没有动作？ 杰瑞身边坐着的年轻人看到唐青编好的代码已经开始入侵秦冉的电脑，有些疑惑。杰瑞也看不懂。 按理说不该这样，难道秦小姐只擅长程序，没有学过黑客？再等等看。 其他黑客挑战看台上的人会很无聊，不过关于秦冉跟唐青，尤其是其中有个实力逆天的秦冉，其他人就算看他在擂台上坐一整天也是愿意的，更别说看他跟唐青挑战了。听着情报堂的人解释，其他成员不失望，反而一脸兴奋。 是吗？秦小姐也会输啊，真好。 终于找到她像是人的一点了。 秦小姐人真好，还给别人台阶下。 确实好，没有打别人的脸。 不仅仅是这些成员，唐青也觉得她快要成功了。他看着面前一行行跳动的代码，还有已经成功入侵到秦闪电脑中的病毒，一直冰冷没有任何表情的脸上终于缓出了一口气。他从秦闪电脑的端口摸进了防火墙， Enter 键啪的一声按下，嘴角边刚露出一丝笑意，熟悉的一幕忽然出现。他本来跳动着代码跟端口的屏幕忽然陷入黑暗，真的是十分熟悉的一幕。唐青如果这时候还能分出一点理智回忆的话，一定能够回忆到他刚进庄园的时候，试图去查秦闪跟程俊电脑的时候，也遇到过一模一样的事。然而唐青分不出其他心思，他试图按下了一串代码拯救，可电脑依旧是黑屏，指示灯亮着，依旧黑屏，再明显不过的反黑。唐青松开了手，顿时手脚冰凉，已经想不出来什么了，只是抬头十分僵硬地看向秦冉。在实力方面输给秦冉，唐青虽然不甘心，可也能接受。他想着秦冉是专门受过训练的吧，何必要拿自己的短处跟他比长处呢？所以他的不甘心促使他开启了第二次的计算机笔试。他信心满满的觉得这一回秦冉肯定是要输给自己的。可现在他看着计算机的黑屏，脸上略显的孤傲感一点一点的开始皲裂。看台上在讨论着秦小姐真好的声音忽然消失。 那什么， 有人小声地问情报堂的人， 唐小姐真的是黑客联盟的人？ 他们已经对唐青的实力产生了怀疑。 唐小姐在情报堂是除了成火先生以外最厉害的人？ 有人用兄弟你们好弱的眼神看着情报堂的人。 简直吊着锤啊。 情报堂的众人呵呵了。是的，唐青那失魂落魄的样子已经是被锤哭了。成活抹了一把脸，看着原本意气风发孤傲不已的唐青，如今像是一块破布一样站在擂台中央，应该是在怀疑人生。他再一次认定程水把秦冉的名字放在最后一个是真的明智。 毫无疑问，这场比试赢的是秦小姐。 程火宣布了结果，就转身把这烂摊子甩给了程水。程水整了整衣服站到台中央，他看了一眼秦冉。秦冉卷了卷衣袖，有些意犹未尽地往自己的位子边走。看到他终于走了，程水松了一口气。快到位子边的时候，秦冉的脚步忽然顿了一下，程水提了一口气，目不转睛地看向秦冉。 秦冉侧身，笑眯眯地看向看台上的人。欢迎大家挑战我。程水无语了，他无视了秦冉的这句话，装作没有听到，然后拿起名单开始考核今年的第二个新人。 第二名考核者，执法堂劳伦。 秦冉遗憾地看了程水一眼，然后走到自己的座位上。一个高大的青年男人上台，他一头棕色的头发，大冷天的只穿了一件衬衫，说话的时候瓮声瓮气的。新生考核也是按照实力排名的，唐青因为实力还有超强的黑客技术加上成火的原因排在了第一名，第二名仅仅凭借着他个人的实力又是要考入执法堂的，实力真的不低。他一上来目光就直接看向秦冉那边，也没等程水问直接开口， 我要挑战421。 程水的手不由得按了一下太阳穴，他看了一眼身后的秦冉，对方手支着下巴，黑色的羽绒服将他的脸映得雪白，一脸的欣慰，跃跃欲试。 秦小姐，能不能麻烦你一下，来测试一下你的权力。 程水没有理会劳伦，只是朝秦冉恭敬地开口。啊，行。秦冉勉强点了点头，再次有些可惜地应了一声。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